听见曾经拥有的赞美。

怎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想是你的离开有可恶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绪，被爱无计可施，真为的如此，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

我越陷越深，越来越心 是谁知道明

好像是个雨季，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 水晶